幸运，百分之百是你。思念被时光悄悄地摇落，酸酸地咬了一口清甜的苹果，香香的催眠了我，是缘分红了我的耳后，烫伤了我额头，现在想起来会痛，痛是甜蜜与心碎，是你的幽默还是温柔，是瞬间如果还是不甘寂寞，一次你靠近我，轻轻的轻轻紧紧闭住了眼睛，是你不是你，说不定还不一定，梦一样轻的轻轻，不敢轻易呼吸，不敢太贪心太相信，我的幸运百分之百是你。心的

用紧握着全世界最后的坚强，我就不用怕孤单，我就不用再躲藏，只要你还在，只要你还在身旁，只要你能陪着我到世界的终站，困难中你陪伴，风雨飘摇也是天堂，你的温度就像一种幸福力量。在黑暗的地方，你像一盏灯光，在为我清楚的照亮。只要你还在，只要你还在身旁，只要你还让我握着你的手不放，就如同紧握着全世界最后的坚强，我就不用怕孤单，我就不用再躲藏，只要你还在，只要你还在身旁，只要你能陪着我到世界的终站，困难中你陪伴，风雨飘摇也是天堂，的温度就像一种幸福一样。只要你还在，只要你还在身旁，只要你能陪着我到世界的终站，困难中你陪伴，风雨飘摇也是天堂，你的温度就像一种幸福。 在梦中纯洁的霓虹，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？你总习惯牵我左手，我还能记得什么后不问候，不知什么理由，应该为你笑，我为你哭，我为你生怕错过，我们选择分手那一刻想着什么，于是怦然心动或是沉默，如果梦里在下风，北极还在下着雪，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。 起身下在梦中纯洁的霓虹，你是否曾经相爱过、 一种习惯牵我的手，我还能记得守候不然后就是什么理由。我为你笑过，为你哭过，为你生怕错过，我们选择分手那一刻想着什么，会是怦然心动或是沉默。如果梦里再相逢， 北极还在手中时，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。 为你笑过，为你哭过，为你生怕错过，我们选择分手那一刻想着什么，会是怦然心动或是沉默。如果梦里再相逢， 北极还在下着雪，是否能 再次握你的手。 笑过，为你哭过，为你生怕错过，我们选择分手那一刻想着什么， 会是怦然心动或是沉默。如果梦里再相逢， 北极还在下着雪，是否能再次握你的 牵着你的手，迈开大步向前走，不管前方有多少困难等着我。风大雨大太阳大，让我们尽情奔跑，跨过前方困难的河，勇敢呀，再出发，再出发，把踏着坚定的步伐，不管风雨有多大，只要有信心就不怕。再出发，再出发吧，擦亮胜利的火花，带着幸福的微笑，笑着流泪再出发。大雨大太阳大，让我们信心更大，跨过前方困难的河，勇敢呀。坚定的步伐，不管风雨有多大， 牵着你的手，迈开大步向前走，不管前方有多少困难，等着我。风大雨大太阳大，让我们信心更大，跨过前方困难的河，用飞扬再出发，再出发吧，踏着坚定的步伐，不管风雨有多大，只要有信心就不怕。再出发，再出发吧，擦亮胜利的火花，带着幸福的微笑，笑着流泪再出发。让我牵着你的手，迈开大步向前走，不管前方有多少困难等着我。 请你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

不要闭着眼睛错过这一切。你爱他，还爱着他，这样你如何重来啊？所有的快乐、伤心都会有代价。放手也许辛苦一些，此刻必须卸下装备，忘记他的一切，未来用力飞。听敲门声，你不是孤单的人，用时间用关心取代你的泪，回头看或许记忆泛着淡淡的香味，你可以勇敢再去爱一回。着他，只是你不肯承认啊，一个人难过伤心傻傻的挣扎，不幸风雨已经停歇，彩虹就在你的周围，不要闭着眼睛错过这一切。你爱他，该爱着他，这样你如何重来啊？所有的快乐、伤心都会有代价。放手也许辛苦一些，此刻必须卸下装备，忘记他的一切，未来用力飞。听一听敲门声，你不是孤单的人，用时间用关心取代你的泪，回头看过去记忆泛着淡淡的香味，你可以勇敢再去爱一回。 笑脸，陌生的重圆，回忆困在茫茫人间，渐渐被搁浅。漫天的飞雪遮住了视线，缘分无言，轻轻跟随，却不曾重叠。幸福的画面，梦里的团圆，春去秋来，年复一年，人已经憔悴，谁能忘了啊？终日的牵挂，等待重逢，穿成圆圈，白雪变白发。雪在飞，雪在飞，又添了心碎。天涯何时能再聚首，让爱长相随。雪在飞，雪在飞， 能何时能 Thank you.

有力量撑起你建筑的美丽家乡，真实在前方，不是转身就能忘。你梦幻的国度，我不会是过往。秋后让自己再成长，爱的感觉都随风释放，我们的路心都还没到达。提起名叫现实的行囊，你有你的黑色翅膀，无法飞翔在我的天堂。请你们冷漠目光，让我们坠落在彼此的脚下。收不起你的黑色翅膀，只能在黑暗的余光游荡。聚集再多光芒，也只是披着天使外衣的狼。转身就能忘你梦幻的国度，我不会是过往。秋后让自己再成长，爱的感觉都随风释放，我们的旅行都还没到达。现实的行囊，你有你的黑色翅膀，无法飞翔在我的天堂。怎么冷漠目光，让我们坠落在彼此的脚下。收不起你的黑色翅膀，只能在黑暗的余光游荡。聚集再多